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:10，欢迎锁定 FM 959，我是周玲。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留声机。那么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点歌节目啊，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送给亲朋好友。接下来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王菲的《催眠》。 Thank you.

四十看从前沙哑了声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玲。刚刚听到的这首啊，是来自刘德华的《十七岁》。有多少人还记得自己的十七岁的时候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呢？那其实呢，周玲本来想给大家放的是一首来自王菲的这个《催眠》啊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节目的一开始有听到这首歌。啊，为什么想要放这首歌呢？是因为早上一起来，周玲发现啊，外面的风是呼呼的在吹呀、啊，不由自主的想要唱到大风吹这首歌啊。那么今天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，那就是在大风天你遇到过怎样的尴尬事儿呢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来与我互动。我们可以点击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然后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。除了可以和我们参加互动话题呢，也可以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送给亲朋好友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五月天的《私奔到月球》。 沉寂真的太聪明了，十年我们情人变陌生，爱剩下心酸，热情总会变冷淡， 这一刻，把命运也沉默，把皎洁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。刚刚听到的这首啊，是来自五月天的《私奔到月球》。还记得刚刚周琳说的这个互动话题吗？大风天，你遇到过什么样的尴尬事儿呢？来看一看今天的天气啊，今天的天气应该是相对比较寒冷的。是气象台在9点的时候发布的消息啊，今天白天晴间多云，北风5到6级，阵风7级左右，最高气温11摄氏度。夜间晴间多云，北风4级转2到3级，最低气温-1摄氏度。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风的工作啊。同时呢，还要提醒大家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来点击下方的听主播与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好友。另外呢，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，商城里的有红码头的专场，里面有将近20多种的红酒，保证每款都是正品，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。如果有朋友有感兴趣的话呢，可以点击下方的逛商城来查看你想购买的商品，边听广播边购物。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《很爱很爱你》。 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，很爱很爱你，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。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安心。看着他走向你，那幅画面多美丽。如果我会哭泣，也是因为欢喜。就像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，做不成你的亲人，我仍感激。很爱很爱你，所以愿意不牵绊你，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。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。 Lonely, lonely.

进我的心上。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玲。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啊，是来自我们的国宝级的这个歌唱家刘欢的作品《弯弯的月亮》。刘欢的作品现在新的作品已经很少能够听到了，但是我们会常常看到他在一些综艺节目有一些不错的表现，比如说他的这个《中国好声音》啊，他就是导师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一位呢，也是参加过《中国好声音》的一位很老很老的歌手了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知道他，他叫做娃娃。那当时参加这个初赛的时候呢，可能因为年纪大，然后嗓音呢有一些些的损伤，所以呢最终没有通过这个初选赛啊，所以呢最终也是很遗憾，没有参加到我们这个中国好声音的最后的决选当中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娃娃的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，也被很多人翻唱过的，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，一起来欣赏一下。 将我的情意留到千万分之一，为了这个遗憾，我在夜里想了一宿，不肯睡去。时候都忍着哭哭泣，陌生的城市啊，熟悉的角落里，也曾彼此安慰，也曾相拥叹息，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，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，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，千里，直到山穷水尽，一生和你相依。